是不是啊？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这当家的人他都知道。买排骨有规矩，怎么着啊？你要整扇儿的买，或者你买三根五根排骨这么买，一定要给你带上一块什么。还有说朋友带块里脊肉，把你美的带块里脊肉，哎，对，带的一块龙骨，明白了吗？龙骨，哎，北方啊，哈尔滨、沈阳、吉林这一带叫什么呢？叫大梁骨，这是俗话啊。说白了就是这脊椎骨，所以人的颈腰脊椎，它就好比一条长龙啊，一条长龙是由一阶一阶的椎骨连接而成，而且每节椎骨当中都有一个比较粗大的窟窿眼儿，我们把这孔这窟窿眼儿叫椎孔。那这椎孔里边一根一根孔连到一起，构成了一个管腔，叫椎管。所以我们治颈腰椎疾病，我们研究颈腰椎疾病，研究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研究来研究去，什么研究椎间盘的，研究骨质增生的，研究压缩性骨折的，研究牵引的，研究按摩的，研究手术的。我告诉你，研究来研究去，就是研究这一根椎管啊，椎管。这个椎管里边有什么？哎，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重点。大家伙写上啊，颈腰脊椎有椎管，椎管是人运动神经中枢的领地。什么呀？脊髓呀，啊，脊髓。那这个脊髓它是运动神经中枢，它是中枢，那它就得有末梢，所以椎管旁边的开孔叫椎间隙，它就会分出好多的神经。所以截瘫的人为什么腿胳膊不好使了，为什么下肢没有感觉了，就是中枢受损，末梢失去功能。就像你把那个电线的那个总闸给拉了，你分闸推着它，电灯泡也不亮。哎，什么叫中枢？中枢就是肿闸啊。所以颈腰椎疾病防病不难，治病不难，是吧？养病不难，难就难在哪儿？就难在今天这堂课上。你这堂课整明白了，这堂课整明白了，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颈腰椎疾病，是不是？你包括给大家讲过截瘫的病人能不能好，是吧？什么跑北京去上海 CT 核磁共振，又去美国，又找什么博士生导师，找这个教授那个教授都不用，就问你一句话：大小便能把住门吧？能把住。我说好，能完全恢复。有的说：哎呦，把不住，来了都不知道。我说完了，别治了，好不了。你看。所以什么叫内行？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。所以说呀，你看原来大家给我打电话，徐老师啊，是吧，我在哪个哪个医院 CT 核磁共振肌电图啊，给我讲那么多化验单，是吧？原来啊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十年前十几年前啊，我还能耐心的说听听你把这些数据念完，这于出于一个医生的礼貌。但是礼貌不当饭吃啊，是不是？你都叨咕完了都是废话，什么用？是不是？如果医生天天给病人磕头，病人就好病了，是吧？那医生把头磕破了他也愿意，没用啊。所以医生凭的不是甜言蜜语，医生治不治病凭的是你的本事见识，对不对？所以后来呢，这几年我就不听大家叨咕这些人化验指标了啊，直接挑关键的问，是吧？挑关键的方法去做，具体的细则哎，让我的学生教你，是不是？哎，好了，这说的是颈腰脊椎的结构，它是中枢，啥意思？它是大树的树干， 啊，大树的树干。所以颈腰椎疾病它就会引起神经血管脊髓三大伤害，是不是？所以颈椎病有几种啊？有四种啊，有四种。压迫血管的脑缺血叫椎动脉型，是吧？压迫神经分两种，一个是压迫臂丛神经，那是手麻的；一个是压迫交感神经，心慌、胃肠道神经错乱、乱出汗的。啊，第四种呢，就是压迫脊髓引发截瘫的。你看，就这么四个类型。啊，有人马上说：“徐老师，你说不对，有人分五行。”我说：“第五行是哪个呀？”第五行叫混合型。你说气人吗？是不是？第五行是混合型。我说那个不是五行，那你使劲分能分出八型来呢。为什么呢？有四型了，俩俩一配对，两个加起叫一型，俩加起叫一型。你那混合型你不凑数吗？对不对？哎呀。所以说你研究科学知识你要什么呢？哎，把复杂的变简单，你就能把它解决得很好。你把那简单的了不得的问题编搞得万分复杂，你非但解决不了，你还增加病人负担，是不是？这我们不论啊。那么我们知道了颈腰椎疾病的结构，是吧？一个骨头串，是吧？为什么会得病？我刚说了，猪不得颈椎病，爬着走。人为什么得颈腰椎疾病？哦，竖起来了。所以说你现在到北京动物园去，是吧？猴子都得颈椎病了。哎呦，是不是啊？原来猴子不得，这个树跳那个树，它运动。现在猴子都成了什么呢？啊，坐井观天了，啊，蹲那等人吃喂吃的，是吧？天天扬个脖子，啊，人天天上网，看电脑得颈椎病。那猴子天天呢？坐那猴山上等着那个游客扔东西，也等出颈椎病来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呀，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得颈椎病的呢？啊，从人开始直立行走那一天，啊，直立行走那一天，是吧？所以人怎么样才能远离颈椎病呢？简单的很呢，返祖嘛，啊，会走了得颈椎病，不走了改爬，是不是？改爬。啊，所以说现在你看有些医生啊，有些专家呀，啊，什么发明了什么先进的这个仪器，什么这个先进的方法，什么都不如返祖爬，是吧？所以养生向谁学？养生就向我们的祖先学习，上我们的孩子学习。啊，向祖先学习大家都能理解，是不是啊？什么五禽戏啊，是不是啊？太极拳的都能理解。向孩子学习怎么回事啊？是吧？孩子不说谎，是吧？孩子不说谎，他非常的自由自在。饿了他就吃，是吧？高兴了他就乐，生气了他就哭。你看，他多随性啊！所以说，你那个孩子很少有得肿瘤的。那说有那孩子得白血病了，那孩子可懂事了。没错，懂事的孩子得白血病，为什么呢？他不该懂事的年龄你偏让他懂事，五脏伤了，脾不统血，不得白血病得什么病？你看，所以啊，人讲生活要随缘，是不是啊？好多事情莫强求，是吧？命中有时终须有，没有的你偏得到了，得到就是祸。生命呢，生命随性啊，不要泯灭天性。过分的爱那就变成了恨，过分的恨那就变成了恶性肿瘤，你看看，是吧？所以说现在在国外好多医学专家说这个病那个病找不着原因，那是怪他们的老祖宗太愚昧。所以那个外国人都跑中国来了，是吧？是解决21世纪人类，是吧？健康的，是吧？金钥匙，生命问题的金钥在哪？在中国，在古老的东方智慧啊，不是现在高科技， 是传统文化，是吧？老子《道德经》，儒家孔子文化，甚至于《易经》文化，在这里边的智慧，是吧？但是我们老祖宗他们很能卖关子，是吧？不可说，不可说，他不是直接明明白白告诉你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他让你去什么呢？琢磨，啊，琢磨。什么叫琢磨呀？哎，就是一个字叫悟，啊，孙悟空的悟，悟者我心也，是不是啊？我心里的理解，这就叫悟。我是这么理解的，我告诉你了，是吧？你能不能达到这个悟性，那是你的事啊，对不对？我悟出来了，我讲给大家了，哎，这就叫师父领进了门，是吧？啊，有人悟得好，学得好，做得好，那不错啊，是吧？有的人呢，就知道低头吃保健品，不研究文化，好不了病，不敢错嘛，是不是？那么颈腰椎疾病，一个是累出来的，这我讲过，过劳要得，所以要改错，不能过度劳累。二一个是闲出来的，过逸则得，缺乏锻炼也得，是不是？因为过劳者叫积劳成疾，用大发劲儿劳损了，累出病来了。那不用的呢，用尽废退，你不用它也会提前退化。就像我们为什么屁股后没尾巴了，因为我们不爬树了，是吧？如果你现在改天天爬树，再过几十万年，可能人还会长出尾巴来，是不是？为什么现在人的这个不孕的这么多了？人为什么不走路了？是不是啊？不走路了，因为生活太安逸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繁衍生息的能力在下降，是吧？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颈腰椎疾病三大原因，哪三大原因？好，本上记，直接原因、主要原因、根本原因，啊，我一条一条的说。颈椎病压迫了血管，脑供血不足，你就头晕了，甚至得中风。请问光打针好使吗？对不对？吃架药好使吗？回答的都是不好使。那这里边就两个原因了，是吧？直接原因是颈椎压迫血管，血管狭窄，血流量低，缺血缺氧，颈椎病，脑供血不足，这是直接原因，对不对？颈椎病导致神经错乱，是吧？乱发脾气，乱出汗，乱心慌，消化功能也错乱，这都是直接原因，是吧？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为什么吃药不管用呢？错位了，对不对？你是椎间盘突出压迫的，你还是骨质增生压迫的，你还是椎管狭窄压迫的。总而言之，这东西不该在这压着，它出来了，错位了，不恰当的时机出现了一个不恰当的物质压迫，所以错位是直接原因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，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银阳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，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颈椎病三大原因，第一个叫直接原因，然后我给大家讲过，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。那任何疾病啊，都分着这么两面，一面呢叫外，叫外在的症状，一面呢叫做里儿，是里边藏着的原因。那么说这个颈椎病 它的直接原因也分着这理儿和面儿。颈椎病我给大家分了四大类型了，这第一大类型叫血管型，也叫椎动脉型，它主要引发的是血压波动，引发的是脑供血不足，所以这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就容易造脑中风。什么时候得呀？不给大家讲过，开关式头晕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形成了颈椎病造中风的一角门里一角门外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常说叫无知者无畏。你看有这老哥哥啊，脾气特别的倔啊，一辈子辛劳到老了得上颈椎病了，他不知道是吧？包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来问病的时候，我说你这是颈椎病，你听老哥怎么说的？我脖子不疼啊，呵呵，我脖子不疼啊。你看他认为啊，颈椎病脖子必须得疼。你看，那今儿呢咱们再告诉大家一个理儿，这不疼的病比那个疼的病往往严重的多得多。你看那脖子疼的，一晃脖子咔咔响，颈项酸痛的，你看往往它是颈椎病的初期，颈椎关节发炎了，颈肩肌肉酸疼了。但是你要具体的落实到颈椎病的四大类型当中，还没造成伤害，还不能构成颈椎病的四大类型之一。所以这儿需要大家绕过这个弯弯啊，疼的病不一定重啊，重的病不一定疼，哎，这就是阴阳之间的转换。你像这个百病当中啊，死亡率最高的心脑血管病、中风，你看谁疼了？没有疼的，是不是啊？致残率、致死率最高。你再看那肿瘤的，有几个是疼的时候发现呢？如果疼的时候发现，那都是晚期的，是不是？都不疼，哎，到了晚期才疼。你看，哎，所以告诉大家，不疼并不代表没有病。颈椎病这四大类型当中，没有一个疼的，而颈椎病你要知道疼，那是最轻的，是不是？哎。好，颈椎病导致脑供血不足、脑中风的直接原因，压迫血管，主要原因是因为椎关节错位了，是不是啊？你是椎间盘压迫的还是骨质增生压迫的？如果一晃头就晕，晃过来就不晕，那就是椎关节错位了。因为躺床上一直都晕，那你肯定是椎管狭窄增生压迫了。这是颈椎病的第一个类型。这样的病人要卧床静养，别锻炼啊。有那老哥哥可倔了，越晕我越锻炼，越晕我看你能把我晕什么样，你跟他较劲。哎，人最强大的敌人就是自己，对不对？一旦你就挺着这个晕，等你话都说不出来的时候，自己对胳膊腿说都不灵的时候，偏瘫半身不遂，中风之语形成了，你还跟他较劲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。这是颈椎病的椎动脉的狭窄压迫啊。那颈椎病呢还有一大类型啊，非常的奇怪啊，我大家讲过出头汗的啊，半边脸出汗，半边脸不出汗的啊，上半身出汗，下半身不出汗的，是吧？心脏慌，查着却没有心脏病，饮食很注意，却有胃肠道神经的紊乱，时而腹泻，时而便秘啊，这个都是神经错乱，这是压迫了交感神经啊。有不少30多岁的人、70多岁的人被误诊为更年期的， 你一定要检查一下颈椎，是不是？不要说哦，我没颈椎病，我就是更年期。你70岁了还更年期啊？老年了，你30岁就更年期啊，还早着呢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外行只能听热闹，是吧？内行他听的是这里边的门道，啊，别把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误诊为更年期，哎，这是第二大类型。说到直接原因是压迫神经了，说到主要原因还是颈椎错位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第三大类型呢，啊，就是手指头挑着麻，啊，手指头挑着麻，啊，是压迫了臂丛神经，哎，这样的朋友往往伴随颈肩综合症，啊，颈肩综合症，是吧？原来在外科是颈椎病加肩周炎，别加了，因果关系。啊，肩周围组织粘连的原因是颈椎血脉不通，你看看。第四大类型呢，就是截瘫，啊，这都是外伤的脊髓压迫损害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我们不重点说了，因为这比较重，是吧？这个比较重，啊，有的需要手术，啊，有的需要一个长期的功能恢复，啊，所以截瘫呢，不是那么容易好的。啊，这得说清楚。说了他们的现象，又说了他们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是错位。那颈腰脊椎为什么会错位？哎，这就谈到了根本原因。颈椎病是累出来的，过度的劳累，积劳成疾。40多岁的人可以弯腰驼背，是不是啊？60多岁的人可以刚老即衰，跟80多岁这样腰弯背驼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还有呢，就是缺乏运动的人，缺乏功能锻炼的人，提早的骨质疏松的，这些说的都是主要原因。但是大家伙别忘了，打铁还需自身硬啊。这个颈腰脊椎是由什么构成的呀？啊，我大家讲了，是骨头，还有筋，还有在这筋骨之间构成的管腔内通过的血管、神经、脊髓，是不是？那么这里能够决定疾病是重还是轻的，血管、神经。他们是被压迫的，他们没有权利来改变，没有权利说话。那剩下的是谁了？就是那骨头和那个筋。常给大家讲，人生百病根在五脏的道理。那么骨头归谁管呢？是吧？祖国中医说，肾主骨生髓，所以只要说到骨头，我们就一定要知道肾经组着骨头。我又把人体当中所有的骨头分为三类，说那骨头还能分三类，都是一样的？不一样啊！你看刚才咱们刚说了，祖国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啊，这句话大家要理解啊，肾主骨，肾生髓，那这骨和髓就情同手足兄弟，那骨和髓之间它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？哎，这个大家要写到你的本上，骨头包着髓，保护着髓，骨头是阳，阳主外，主胃，叫保护防卫。所以看小孩摔跟头，脑袋磕个包没事啊，是不是啊？脑袋磕挺大包，哎呦，爷爷奶奶心疼啊，没事是吧？出不了半个月包消了，孩子该玩玩该乐乐啊。老爷子摔跟头看看，脑袋没磕出包了，里边脑出血了，偏瘫半身不遂，口眼歪斜，脑袋外边没有包，怎么里边破了？同样是一个脑瓜骨， 为什么有的能保护，有的保护不了啊？这块我们大家要多思考，大家要多思考。所以这是骨头保护着髓。那为什么低血压的病人，那60、90的半条命的低血压，怎么脑壳长得跟核桃似的？百会穴也塌了，太阳穴也塌了，风池穴也塌陷了，对不对？有人说那是骨头，我补钙都补不上，用养生方法调了半年，你再摸，原来百会穴放个鸡蛋都不掉，现在平了，那骨头怎么还长平了呢？这有什么道理呢？我们刚说了，肾主骨生髓，这骨头是属阳的，它保卫保护着里边的髓。那么骨头它也是爹妈给的，也得血肉生长，所以这骨头靠什么生长啊？西方一些研究说有骨膜它就生长，是不是？但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在骨头上钻孔钉钢板，往往就伤了骨膜了，是不是？甚至保留了骨膜，骨头也长不上，这什么道理？于是那个中医就请教中医的专家了，啊，西医来请教中医了。哎，中医拿《黄帝内经》给他看，你说我们老祖宗说了，啊，髓滋养着骨头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大家你要知道啊，这世间万事万物啊，都遵循着《易经》上的变化道理。哎，叫以柔克刚，是不是？身体里边最坚硬的物质就是骨头，但是这个最坚硬、最强壮的骨头，保护着最柔软的髓，像豆腐渣一样，像豆腐脑一样。而这个最为柔软至柔之髓，却滋养着坚硬无比的骨头，这就叫阴阳互补。所以这个大家记上，髓是来滋养骨头的，是吧？髓是来滋养骨头的，是不是？牙齿坚硬，是吧？那人越老牙越长都掉了，什么原因呢？牙龈萎缩。所以最坚固的牙是由齿龈来包绕着的。哎，这符合中国人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我刚说了，肾主骨生髓，把骨头分为三大类，啊，分为三大类。是根据什么分的呢？是根据骨头的形状来分的吗？啊，非也。我们是根据髓来分的，脑髓，啊，脑髓，脊髓，啊，脊髓，还有呢，还有骨髓。有一种病，啊，西医治不了的，用激素也治不了的，叫骨髓纤维化。是严重的恶性贫血，甚至被称之为肿瘤了，但是中医呢却通过调脾的方法很容易把它解决了。什么道理？哎，就是脾统摄气血的道理。所以骨头和髓啊，一个至坚一个至柔，那它俩又不是孤立的存在着的。肾属髓，髓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反过来又能生髓。你看，这就形成了周而复始的一个循环的关系。所以这个平衡比小孩压跷跷板，这面下去那面上来，那面下去这面上来，这个压跷跷板的平衡叫平衡。而人体的这个五脏五行的平衡比这个平衡要复杂100倍，而且五脏的平衡是你用数字多多和少大和小很难来计算衡量的，这就是祖国中医的大智慧。我们有了肾经，那肾经如何的去滋养脑髓、滋养骨髓、滋养脊髓？脑髓好了，脊髓强壮了，骨髓充足了，对我们的骨头有怎样的滋养， 对我们的生命健康又有怎样的滋养？这是五子生三随食疗要给大家解决的。而且我要特别的声明，不是吃钙片，对不对？现在一说补髓，老百姓就说啊，吃钙片，吃骨头粉，是喝骨头汤啊，结果都走偏道了啊，走偏道了。养生保健别老打高科技的旗号，别老让老百姓花大价钱，认为花了钱就能买长生不老，那都是骗人的唐僧肉，是不是啊？养生保健没有唐僧肉，没有吃了长生不老的东西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养生光有保健品你只能打30分啊，养生光吃保健品你只能打30分。那养生呢，科学的实践方法你能打60分啊，打开心结，除掉心魔，是吧？享受快乐，是不是？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啊，他们说是吧，养生靠什么啊？养生一定要靠心明，也就是说靠从养心开始。你把这心的迷惑去掉了，你心里明白养生到底追求什么图什么，破迷开悟，这是养生当中至关重要的东西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理解《黄帝内经》上说心为人的君主之官的时候，我们明白了心脏啊不用做饭，心脏啊也不用会做衣服，也不用会除草啊耕地，都不会，心脏只要懂得喜乐，只要心脏能够明知善恶，只要心脏能够知道知足享受，这就是人生的福气啊！乐是比吃饭还要重要的事情。所以什么叫平凡当中的伟大啊？说人呢过于贫穷，你是无法感受幸福的，因为你的身体在承受苦难。人超级富裕，你也享受不到什么幸福快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已经没有追求幸福的资本了，是不是？什么都能买的时候啊，我记得那一年是吧，在那个西安啊，坐那个出租车啊，那的哥说了一句话啊，说这个人呐，如果钱多到什么都能买得起的时候，他还要钱干什么呢？他还在赚钱过程中有快乐吗？所以苦中作乐是真乐，而乐中透苦的时候已经无欢乐可言。所以我们呢，中老年朋友，在我们和病痛做斗争的时候，我们战胜疾病是一种快乐。等我们把疾病啊都给消灭掉了，我们养长寿，是不是啊？我们防止疾病复发的时候，是吧？我们见到苗头我们就去消灭它的时候，也是一种快乐，是吧？就像有一位老人曾经说过哈，与病斗其实也是其乐无穷的啊。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沉浸在那个啊疾病的痛苦当中，哎，人要觉得要懂得知足常乐的这么一个幸福感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讲了颈腰椎疾病跟骨头和筋的关系，跟肾经与肝血的关系。今儿呢咱们说说四大常见疾病的第二类 啊，第二大类啊，胃肠道疾病的调治是吧？这个胃肠道疾病呢，它覆盖的范围就比较广了，是吧？浅表型的胃炎，是吧？糜烂型的胃炎、胃溃疡，是吧？肠炎、肠梗阻、阑尾炎，是吧？包括呢，肠道的肿瘤、痔疮，是吧？胆囊的结石，是吧？食道炎、烧心、胰腺炎，是吧？胆囊炎，是吧？腹泻，是吧？胃下垂，是吧？这是我能想到的。所以这个胃肠道疾病啊，咱们听众朋友你也帮我想一想。哦，对，还有胃肠道疾病，肠道肿瘤手术后的肠淤积综合症，是不是？哎，肠痉挛，是吧？老太太推任脉，推两天不敢推了，是吧？怎么着？这肚子里边有大包，啊，是不是长瘤子了？到医院检查吧，是吧？花了几千块钱没查出来瘤子，那老太太说我是摸着了，大包在这鼓着呢，说你医院 CT 核磁怎么查不出来啊？大夫就说没病，那你就给我说我这包是什么呢？大夫说仨字不知道，是吧？老太太着急了，挨着来找我。我说你那包啊，把手搓热了一敷它就散了。他说对，啊对，拿擦脚一贴一贴它就消了，啊没错，啊但是呢过两天还有。我说对了，知道什么吗？不知道，肠子痉挛了。说啥叫肠子痉挛了？小腿抽过筋吗？腿抽筋是肌肉痉挛，肠痉挛就是肠子抽筋呗。所以啊，这个胃肠道疾病的范围比较广，是吧？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咱就不能像那个颈腰椎疾病那样，说一带而过，是吧？几十节颈腰脊椎，我们不能一节一节着讲，啊，我们一串讲完了过去了啊，明白这道了，怎么养，哎，掌握好了。那胃肠道疾病呢，咱们就把老百姓常见的症状和造病的缘由，包括这个病拿出来了，它到底是重还是轻，我们要让大家心里边有个分量，是吧？咱们是还是要先概括的来说啊，而后呢再逐个逐个的拔钉子啊来分析，是吧？首先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，我们这个胃肠道它是干什么的啊？干什么的？它是食物的通道啊，光通道行吗？不行，是吧？得吸收啊，是吧？光通道食谷不化，走过肠道都不吸收，干吃不长肉，骨瘦如柴，那麻烦了，是吧？人要得贫血症、营养不良症，是吧？要得大病。所以我们第一个讲胃肠道之通，哎，有两层的含义。一个叫胃肠道这个管道必须是通的，能吃能拉能打嗝能排气，这上下得通气儿，不便秘不腹泻能关住门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管道通。第二个通，吸收通，是吧？吸收通，天天便秘，一个礼拜上一次厕所，那个吸收的是毒素，是吧？吃完饭就跑厕所，是吧？吃什么拉什么，它不吸收，哎，营养不良，都是吸收的不通，啊，吸收毒供了也没有用，这大家得搞清楚。那么胃肠道疾病怎么来的呢？我以前给大家分析的是两个原因，是吧？一个是吃，一个是气，是吧？我们通过对疾病的研究和认识之后，我们再加上一个啊，叫动，是不是？这个动和运动啊，胃肠道疾病和运动也是有关联的，是不是？ 那么胃肠道疾病造病的原因还就是这头两条，要么就是吃出来的，要么呢就是气出来。胡吃海塞生胃炎，是不是？辛辣不忌生肠炎，是吧？吃完了不知道消不消食，瞎折腾，得食道炎和阑尾炎，是不是？吃的过程当中，是吧？乱发脾气，生什么？啊，生胆囊炎、胰腺炎，是吧？那我们说几个原因了，大家光听了哈，有做记录的吗？好，四个，写上啊。第一条，啊，就是你吃的没文化，吃的不讲究，吃的太快了，啊，吃的太快了，生的是胃炎，啊，所以大家要知道，吃饭快是毛病。那这个快慢有衡量标准吗？哎，我们老祖宗说了，细嚼慢咽，是吧？那细嚼得嚼怎么个嚼法啊？搁左面牙嚼还搁右面牙嚼啊？是吧？哎，老祖宗又说了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啊，吃饭的时候别说话啊，容易咬着舌头，是吧？还容易呛着。嚼多少下呢？我给大家定个标准。啊，我希望将来这个能成为国际标准啊，36下。尤其对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啊，浅表性胃炎的人，你要记住，一口饭嚼着36下，别吃那个泡汤的饭啊，别图快，说泡汤吃饭快，稀里哗啦全进去了，哎，那就都不吸收了，而且造胃炎。啊，所以胃炎是吃出来的，啊，吃的太饱，这都是毛病，啊，所以36下。7分饱啊，现在人没有饿着的，是不是？那么就不能吃得过饱啊，吃得过饱是病，这是吃得快造肺炎。吃得杂啊，吃得比较杂，是吧？啊，什么生的冷的，是吧？硬的辣的，是吧？这也刺激胃黏膜，也造胃炎啊，也造胃炎。尤其是过度的刺激啊，过度的刺激容易造溃疡，是吧？还容易造那个肠炎啊，结肠炎怕啥？怕辣和凉的。这是吃的杂不杂，就是吃的种类呗，你荤素搭配，冷热搭配，是吧？不能贪凉，不能太烫。哎，第三个啊，吃完了有没有消化消化食啊？啊，吃完了你安不安静啊？耍着老祖宗的话说，你吃完了入肚子没有啊？是不是？入没入肚子？啊，老人家过年过节吃完了就开始忙活收拾桌子，那小孩吃完了满地爬，满地折的跟头，是吧？吃完了唱歌跳舞的，是吧？那孩子在学校吃完饭就操场上去跑去跳的，慢性阑尾炎啊，慢性阑尾炎，这大家一定要知道啊。所以阑尾啊发炎，西医他们找不着原因，是吧？哎，那中医告诉你，哎，就是吃饭没入肚子，吃完瞎折腾出来的病。你看啊，咱们讲病因就是吃出来的病。哎，四条了，还一个呢啊，吃完了过程当中，吃的过程当中，你顺不顺心呢？你高不高兴啊？是不是？不高兴，生气了，吵架了，吃饭拍桌子了，哎呦，打嗝，反酸，嗳气，怎么的啦？啊，胆气郁结了。所以胆气郁结，反流性胃炎，反流性食道炎，胆囊炎，急性胰腺炎它就来了，是吧？我给大家讲啊，人得病不是按照医科大学那个教科书上去得啊，人得病不按说明书来，是不是？ 哎，医生是向病人学习得病的过程，完了写成书。现在医科大学的教科书都是五六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编出来的，还不改，是不是？生活都改了，病也改了，你教科书不改。所以现在好多医科大学毕业的那个年轻的大夫，哎，这病怎么跟我书上写的不一样啊，是不是？这病人得病怎么不按套路得呀？书呆子，那都是书呆子。哎，应该是医生向病人学习，不是说病人向书本学习，学着书本得病。你这个要把它闹清楚，要闹清楚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吃出来的病啊，吃的快慢是吧，吃的种类啊，吃完了啊，后续工作有没有消不消神儿，吃的过程当中你顺不顺心，顺不顺气儿，是吧？这都是造胃肠道疾病的。还有那吃的种类的是吧，小孩儿老吃肉那就得便秘啊，对不对？老爷子食不厌精，他认为精的就吃细粮不吃粗粮，那他也得便秘啊，你看看吗？哎，所以食的种类都很重要，荤素搭配，光吃荤不吃素得糖尿病，光吃素不吃荤用进废退也生动脉硬化脂肪肝，你看看吗？啊，所以说啊，饮食不是偏废啊，饮食科学养生的饮食不是偏废，是不是啊？今儿个跳出来的啊，我们必须光吃肉啊，明儿又跳出来一个我们只能吃素不能吃肉，偏颇啊，偏颇是吧？这人各有信仰啊，我这人不反对信仰自由是吧，但是我治病我尊重生命，尊重生命科学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在我们尊重生命科学的时候，你一切的习惯信仰你都应该给生命让路，是吧？这样的话这个信仰才是科学的，反之迷信啊，迷信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说这得说清楚啊，老年人吃素是有害的啊，用进废退，因为到老了，到老了怎么着，吃香的喝辣的，所以老人不吃肉老人不喝酒就是病啊。那有没有可以解决的方法呀？喝汤替代了吃肉啊，而且呢又能预防富贵病，又能化解脂肪肝。喝虫草酒代替了普通的白酒，哎，虫草酒的养生是吧，补肾柔肝润肺，生物改良，还能保护细胞啊，这好东西啊。哎，这是吃出来的胃肠道疾病。说完吃出来的了，再说想出来的，是吧？想出来的。其实啊，这好多胃肠道疾病啊都跟人的心情有关，是吧？尤其是重大胃肠疾病，是吧？你像这溃疡是吧，溃疡除非你喝大酒，一天半斤八两那么喝那么造，能把胃喝出溃疡。但是呢老太太是吧，老头得脑中风了，老太太一着急直接得胃溃疡，是不是？这就叫应激是吧，受到外物刺激啊，情绪上的压力，心理上的负担，造溃疡面是吧，比你那个食物的伤害来的还快，是不是？大家看没看那个雪豹是吧，看那电视连续剧了，雪豹是吧，周卫国啊，啊，一听说自己的老父亲是吧被报纸上评为是这个投敌的，是汉奸的时候是吧，情感复杂焦急，一个壮小伙子哇一口吐血了，是吧？大家吓坏了，什么病？溃疡病，那溃疡病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就是外界的环境刺激，那叫啥？叫内伤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胃肠道疾病吃出来的叫外伤， 是吧？想出来的叫内伤。那我问大家伙说，外伤好治还是内伤好治啊？哎，外伤好治。所以内伤啊是比较难治的。所以除了这溃疡病之外，还有哪些是内伤啊？萎缩型的胃炎，是吧？萎缩型的胃炎啊，癌前变化吗？啊，还有什么呢？啊，胃肠的肿瘤，是不是啊？快乐的人不长肿瘤啊，快乐的人不长肿瘤啊，是内伤的病啊，内伤的病。还有什么呢？结肠炎啊，结肠炎，久而思虑的人都容易得这结肠炎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都是内伤的病。那么除了外伤和内伤之外，我们还说了一个习惯啊，习惯。你像那个现在医学有一个病名叫习惯性便秘，是吧？其实这名起得很奇怪哦，是吧？说什么病人我习惯了便秘哦，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，不是人习惯了便秘，是坏习惯造便秘，是不是啊？坏习惯造便秘。说到这儿呢，这个中国民间有个老话啊，叫人有三急，人有三急，什么呢？啊，叫屁、屎、尿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这人有三急，我这一讲，好多人又举手，徐老师不雅呀，我装什么文明人呢？在医生这儿叫说破无毒，是吧？何况我们现在是文明社会，你就算是古代的帝王，萝卜吃多了也打屁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就是古代的皇亲国戚王妃公主，你不上厕所呀，对不对？你不是机器人吧？哎，所以在医生这儿没有雅与不雅的说法，哎，只有医生能不能治病的说法。所以人有三急，就这三样天王老子管不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呢，一些虚假的文明把这三条都给管了啊，把这三条都给管了，是不是啊？强憋呀，这就是坏习惯，是不是？所以老话说，说活人还能尿憋死的，没见过吧？我见过。糖尿病、肾病、尿毒症，是吧？在这个化工医院，